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一个系列的内容，也是因为呢，在去年的年底，我们看到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召开了一个会议啊，同意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增设霹雳舞、滑板、攀岩还有冲浪这四个大项。但实际上呢，在这四个项目当中，滑板、攀岩和冲浪呢，已经是今年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了。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和朋友们啊，对于我们这个新增设的这几个项目做一个这个介绍。我们今天着重和大家谈到的这个项目呢，就是攀岩了。首先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项目。攀岩，攀岩是一项在天然岩壁或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攀岩运动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身，被称为峭壁上的芭蕾。攀岩技术的兴起可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20世纪中叶，攀岩真正成为一项独立的运动项目。1983年，法国人发明人工岩壁后，攀岩运动才完成其萌芽到发展的过程。1987年，中国登山协会派遣登山运动员到日本学习，这被视为攀岩运动引入中国的标志。2016年，国际奥委会确认攀岩成为2020，也就是2021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攀岩运动的最高组织是国际攀岩联合会，这个组织机构在2007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负责举办每2年一次的世界攀岩锦标赛等攀岩项目比赛。中国的最高组织机构为中国登山协会，这个组织在1958年成立，代表中国组队参加各类国际比赛。听完攀岩的介绍，我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他们呢是北京登山协会副秘书长胡松，胡秘书长，也首先有请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另外一位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攀岩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关寒甫，关老师，也欢迎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孟莹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攀岩运动。实际上啊，如果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对于攀岩这个运动并不陌生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也分享过不少，而且曾经在我们有一阵儿的节目当中啊，关教练呢也是和我们做了一些系列的内容，去和大家关注攀岩运动以及攀岩运动衍生出来的，比如说像攀冰的这些延展性的话题。所以说这项运动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了。但是呢，就像我们说的，它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已经成为了正式比赛项目，又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继续成为正式比赛项目。有一种说法啊，我之前听说，就是一个项目如果连续3届奥运会都是正式比赛项目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它要正式的走入到奥运大家庭当中了。所以对于攀岩来说呢，再有一届的话，可能它这个未来真正的加入到奥运大家庭就是指日可待了啊。所以首先呢，其实我也想听两位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啊，您觉得他为什么能够进入到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当中？胡秘书长先来和我们聊一聊吧，好不好？ 好的。首先呢，攀岩的特点决定了它 能够比较契合奥运精神。因为我们大家都了解奥运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强，我们攀岩呢恰好有三个项目，有难度，有速度，还有攀石。难度攀岩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应的是更高，速度攀岩呢就是对应的 更快， 对，攀石项目呢就是对应的更强。所以说呢我们从 你这个解读很有意思啊， 所以从我们这个攀岩项目的三个项目的三个主要特点就完美的契合了奥运精神， 所以他必须得进入到 奥运会，他必须进奥运 会， 对，是这样，是这样。 当然，就像您说的嘛，他和我们的这个三个不同的项目很契合，这是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项目它有吸引年轻人的一面，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到从东京奥运会以及到巴黎奥运会选择的这几个项目进入到正式比赛项目当中，能够看得出来都是一些很受年轻人所喜爱的项目，他们有一个这种共通的特点啊。 是的， 我们的攀岩同样也具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在里面，是不是？ 对对对，是这样的。这样呢就是因为攀岩进奥运会呢，实际上它大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就是新奥委会主席巴赫他提出的巴赫新政，巴赫新政里面有一系列的关于新项目增设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其中有一点就是您提到的这个，要在年轻人当中有广泛的这个推广和接受度， 对， 所以这是新项目的一个重要的点，所以他在年轻人当中有比较好的接受度，也是他能够进奥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这样年轻人都喜欢他才有未来有发展。 对，再加上他的这个项目的一些独具特色的魅力， 对对对， 或者说它的特点啊， 是是是， 一会儿我们会更多的和大家去分享它的一些特点，也造就了它加入到这个奥运大家庭的必然性嘛啊。 对对对， 关老师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它为什么会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呢？ 攀岩呢，它具有一定的这种群众的基础，如果说这句话放在几年前来说可能会有点早，但现在来看呢，攀岩现在参与的人不管是从年龄还是从他的这个性别哈，从职业上来讲呢，现在对攀岩呢关注或者是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 包括我们的媒体，包括我们电视媒体，包括您这儿哈，对攀岩的这几年的做大量的宣传也有一定的关系。像我们这个从在这个行业里边呢，这几年也明显感觉，一个是参与的人也多了，另外呢，严管也多了，这个就是它群众基础比较好。另外，它就是早前我们也说过，它是一种叫街头运动，对，就是说一个是契合年轻人，另外呢，就是它这个观赏性特别强。刚才那个红秘书长说了，还有就是它本身它的规则制定的是比较清晰的，就是你可以去裁判它，对。另外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运动，就是它能够，它其实奥运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平台嘛，所以通过这种就是世界性的这种运动聚会，那么呢，能够让更多人认识这样的运动，它其实这种像攀岩这种运动，像奥运会呢，它也是为了是一种对于一些项目的一种推广，所以说呢，在筛选上它也会考虑这些因素吧。 所以它也是因为自己这种独特的魅力嘛啊，走入到了这个奥运会的大家庭当中。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位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攀岩项目的特点，关老师能不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可因为攀岩，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一方面呢，它对于身体，对于心理方面的这种培养塑造呢，有非常好的一些促进作用。那么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往深层来说呢，首先它对身体来讲啊，攀岩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运动。攀岩它就是一个特别多维的，刚才我们说它是街头运动，但是实际上它是来源于高山，就它是一个户外，从户外到室内的一个运动。那么呢，它攀岩的人呢，首先它需要，我们讲可能就觉得这人好像手指有劲儿，但是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攀岩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 对， 就是你从脚趾到你的手指都需要参与进来。它不单单是一个力量，而且呢同时它还有对我们身体的柔韧，有非常高要求。同时呢它对我们的这个心肌的耐力也有非常高的要求。同时呢它对于我们的爆发，对于我们的协调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可以说其实攀岩刚才我说啊，除了没有对抗性以外呢，它综合了所有运动的特质。对，这个我们也可以从像一些电视里边啊，有一些那种像那个忍者挑战赛啊，或者是一种闯关赛也能看出来，很多这方面的能够最后能够冲进决赛是拿到冠军的选手，他们都是有攀岩技术的。 啊、嗯，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嘛，我觉得攀岩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项运动它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这个线路，当然有一些它是设定好的，我们要按这个线路走，有一些比赛它是没有设定好的，我根据自己的脑海，因为我们在之前曾经聊到过嘛，这个线路1000个人心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自己就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设计来走这个路线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刺激其实也是很强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些运动项目好像是不需要动脑子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我觉得在攀岩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要去思考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该去设计怎么样更合理的路线。甚至以前我们开玩笑，我们说有时候这个动作你在平地上感觉这个人是根本做不了，但是在攀岩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你就做出了一个很高难度甚至是一个挺别扭的动作，但是你能够完成你的这个线路。所以说这一点可能也是它相较于一些其他的常规性的运动来说一个很大的不同啊。 对，它的多维性，就是它的多维就是指在岩壁上的它有多种可能性。 对， 甚至不排除有这种就是身体倒挂的这种情况 啊。 对，就不单是攀岩，攀冰也会有的。对，就是它是因地就势嘛，就你的岩壁是什么形，是什么样的一种走势，一种造型，那么它就会用一些相应的动作去解决。 嗯， 那么咱们刚才说的是从身体方面嘛，那么同时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我们的思考头脑方面，包括这个心理方面，因为高度我们脚一离地这人就会害怕。 嗯， 像我们平时司空见惯，我们的很多那个小朋友哈，离地3米不敢下来，然后家长就着急，家长说要不我来吧，我来给你做个示范。结果家长 2米就不行， 2米5就不行 了。 对，就脚一离地，因为我们不适应。 对 啊，所以说呢，这个高度，攀岩这种高度的这种，就是它的天然属性啊，这是 对 啊，就会造就我们对于这种心理方面的这种，不管是你是勇气也好，还是坚韧的这种毅力也好，都会有很大帮助。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线路呢，就是大家会看到，尤其像人工岩壁上，因为我们谈的现在是奥运会啊，就是奥运会的比赛的线路，很明显，它就是为了比赛设计的，就是每个线路都是通过设定， 对， 而形成的。那么呢，这个线路呢是要求运动员或者是我们的爱好者去要尽他的全力去完成，但是很多人可能完不成， 对 啊，所以他就需要思考。 对， 攀岩是典型的那种三思而后行的运动，就是您先来底下看， 对， 看那个路线是怎么设计的， 我该怎么去， 对，我该上什么样的手，然后那个点我该怎么抓，我该出什么样的脚，对，我在哪个位置休息打粉，然后呢我们再去爬。因为人站在下边看跟你在岩壁上是两种感觉， 对，完全不一样了。 对，你在岩壁上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 就是你的视觉只是就周围大概也就 四周围这一点距离了， 对，一米多的范围， 对， 但是你要在底下你能看得很全。 嗯，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攀爬的时候呢，岩壁有角度， 嗯， 就有的叫仰角这个角度的话，你通常你是看不见上面的路线的， 对， 你就得在前面先有一个记忆。 对， 所以攀岩你不单要分析，你还要记忆，就是这个路线实际上是在你的心里边已经形成了一个虚拟的一个路线了，在你爬的时候。真正爬的时候，你只不过就是把你想好的动作去执行。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项目进入到奥运会，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这几个项目都有这种共通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观赏性都是非常强的，就是我们在旁边作为一个看客来说的话，都会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很期待这个运动员在场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会怎么走下一步，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这个比较难的，不管说是速度赛也好，还是说难度赛也好，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报时也好啊。所以说的确它的这个项目的特点造就了它进入到奥运会啊，也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趋势嘛。当然我觉得这个项目它也有一定的社会背景，那胡秘书长能不能也和我们来去分析一下啊。 首先大的背景啊，就是这个就是奥运会的这个就是巴赫新政带来的，每一个主办国他都可以新增自己认为的比较合适的项目。 我们自己有一定优势的嘛， 对，比如说这个攀岩是从这个本来是去年啊2020年，因为疫情是今年2021年的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其实就说到日本的攀岩，日本的攀岩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现在是发展的非常快的。 对，滑板这几个都是他们的强项， 强项 能看出来。 所以说是日本把这个攀岩推进奥运会， 对， 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实际上我们中国在攀岩进奥运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嗯，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国家 中国登山运动协会的主席李志新、 嗯嗯、 他也是这个国际攀联的副主席、 哦、 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就是每年在全国要办承办多届的这个多场这个叫世界杯的分站赛、 哦、 所以这个世界杯的分站赛呢实际上我们出了人力物力财力出了做了大量的工作 点还是我们的 都是我们的对然后包括这个进奥运最后的一次这个展示也是在我们国家的南京 啊， 对，当时我们国家的包括这个观众的状态，年轻人的这种热情参与啊，其实给这个奥组委的这个相关的官员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确实，我们中国对攀岩进奥运起了很大的作用。 哦、 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确实刚才说的综合的这些，我们整个就是攀岩在全世界范围内目前都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嗯， 所以只是日本他一个人发展好，中国努力肯定不 行， 对，所以大的背景就是攀岩在全世界范围内目前就是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期，对，所以这是整个大的这个社会就是说背景方面的，包括整体的就是在中国国内，那中国现在整体的这个人员的就是所有的国民的这个收入逐年的在增加， 对， 其实70年代攀岩就传入中国，而且北京也是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对， 在北京，但是前些年真的是发展的非常起点低，发展慢， 嗯， 其实最快的就是最近这5年时间、 哦、 也确实是实际上跟奥运进奥运是互相促进的 对 这么一个关系， 对， 进了奥运之后发展加速，之前发展好了导致它能进奥运，实际上是一个 对 正循环了， 然后加速了之后 又 有更多的人 又有更多的人 参 与进来，这就是一个正反馈了、 哎、互相影响了嘛。 对，所以现在呢由于进奥运连续进2届奥运，今年21年的东京奥运会， 对， 加上巴黎奥运会， 24年的，对 对，所以整个这个攀岩的未来会迎来一个非常高速的一个发展期， 对，那刚好您就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嗯、 那他进入到这个奥运会之后啊、 嗯、 就像我们说的参与的人应该说叫先是进入到奥运会之后、 嗯、 一下关注的人认识的人肯定就更多了啊，毕竟这个起点就不一样了啊。 是， 那他对于这项运动的这个发展，您觉得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呢，这个奥运会呢，它是体育界的一个最大的平台， 盛会、啊， 盛会，对，真的是一个盛会。所以说呢，它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对攀岩的推广作用， 嗯， 对，宣传推广作用， 嗯， 让更多人了解攀岩，参与攀岩，甚至是喜欢爱上攀岩。大家在奥运会的期间，你在看奥运会的过程中，实际更多的是去了解和学习。 对， 大家你要想去参与这个运动，首先要了解， 对， 了解它的规则。嗯，直接参与的话，你可能完全都不懂，这个参与度就很低。所以通过奥运会，大家了解了，在周边发现哦，还有这个我们能参与到， 对， 那这个就会对这个宣传推广作用是非常好的，实际上是、 嗯、 帮着这个相关的从业者做了这个扫盲和推广的工作， 哎，普及的工作， 普及的工作， 对 对对。那其次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大家对攀岩会有一些误解， 嗯， 因为呢，就比如说因为它很高嘛，大家会想，哎，这个运动是不是不安全呀？ 对，有危险， 有危险呀， 嗯， 对呀。而且这个运动呢，本身也是叫高危险性运动，所以实际上拿什么类比呢？它就相当于是这个平时你是走路、开车还是坐飞机？这飞机呢，公认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嗯， 但是大家很多人坐飞机还是会害怕，因为就是因为它高嘛， 嗯，对。 所以说，奥运会实际上是帮助攀岩去解决了很多人心里的顾虑。 哎，对 对，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会觉得哦，能去奥运会的项目，那肯定不能奥运会比着赛掉下来一个，对吧？所以说 得有安全的这个保障嘛。 对对对，所以在奥运会期间，这个主持人也好，嘉宾也好，包括相关的报道也好，会大量的去宣传正向的去宣传这个就是攀岩项目的特点和它的安全措施。 嗯，对， 实际上攀岩这个项目就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项目。 对， 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实际它的这个事故率、伤亡率在跟其他同类项目类比，它是非常非常低的。 对。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关于进奥运会，就是它还是起到一个引领作用。 嗯， 引领作用什么？比如说我们拿中国的攀岩发展。 嗯， 攀岩进了奥运会之后，紧接着我们的全运会就设立了群众这个项目，今年的这个全运会呢就变成正式比赛项目了。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前年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我们北京也是我们登协组队，就是这个体育局委派我们组队去参加这个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攀岩项目我们拿了6块金牌。 哇！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 由于奥运会的引领作用，国内的一些比赛会逐步的纳入攀岩项目进来。 对， 这样呢，接下来各省市就会成立自己的专业队伍。 对， 一些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大学的提前单招， 哦， 包括这个考试的一些成绩， 嗯， 是都纳入到这个加分项里面。 哦， 所以对攀岩这个行业的发展，在这方面引领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所以奥运会起到了这个非常强的一个引领作用。 关老师，能不能也从您资深从业者的这个角度去谈一谈啊？ 刚才说的是对这种运动的发展啊，实际上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它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嗯， 刚才说了啊，就是我们一直用时间线来说的话呢，那么如果说我们按五年来说，十年前，对吧？北京可能只有一两家岩场，还不叫岩馆，因为它是在其他的这种运动场馆里边的一个角落里边的。 哦， 对。但是现在呢，你看到今年已经有十家以上了， 嗯， 而且呢有很多是很大的馆 啊，很专业的，就不会再是跟别人共用一个馆， 没错， 是专业独立的，对， 对对对。嗯，像这个呢，就是最早一个就是从2016年开始的， 嗯， 就北京有一家就是独立运营的馆， 嗯， 对。这是短短的后边这五年嘛， 嗯， 包括现在全国的岩馆，据统计已经有300多家了，但这个放在五年前才不到100家， 啊， 就五年时间， 就这五年的时间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跟政策有关， 嗯， 而且现在呢，从我们运营来说呢，对运营的这种场馆的要求，包括它的专业度也越来越高， 嗯， 啊，现在很多馆都是，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定线哈， 嗯， 现在每个很多馆基本都是有的，甚至一周一定。 啊， 对，像攀石馆甚至是一周就他们就会换线， 嗯， 对，在几年前是不可能的，你知道，现在有些老馆已经被淘汰了， 嗯， 那老馆就是可能他15年前就有了， 嗯， 但是到现在他那个线还没换过，嗯，对，那种就只能被这个市场淘汰了， 嗯，对， 所以说呢，这个对于整个行业的整个的它的专业度，对于不管是硬件还是从业人员的要求哈， 嗯， 都在逐步提高，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一个势头，对， 对， 因为这个运动呢，从我们来讲。本身我不是他的专业啊，专业我并不是，我也是在从业的过程中接触到这个项目， 半道， 对，但是我特别喜欢，就是甚至就是超越了我已经原来我， 啊， 因为原来我从事跑步嘛， 啊， 我已经超越了我对跑步的这种喜爱了， 所以就变成了攀岩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了。 对，就是很多人现在其实就是在像我一样也充当这种角色去做这种攀岩运动的推广，因为它的好处真是德智体美， 嗯， 啊，德智体美它全有。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两位老师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带领大家去认识2024年巴黎奥运会新加入的这个项目攀岩。虽然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他已经要和大家见面了，但是相较于其他的奥运项目，他还算是一位新朋友。我们也从刚才两位的介绍当中对于这个项目有了更多的认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4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认识的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新增的攀岩这个项目。 其实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它也已经是正式的比赛项目了。而且我们其实刚才也谈到了一点，就是攀岩运动它的这个大众化，就是推动它发展很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说啊，这个奥运会的这些项目当中，其实有一些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比如说足球啊、羽毛球啊、篮球啊，这些大家会说，哎，我日常在自己的锻炼当中也会参与。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想到的就是像赛艇，可能我们在奥运会当中大家看到过，但是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方便就可以去参与的，甚至可能有些朋友都对于他的这个比赛规则、项目啊、划分啊都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我觉得还是拿我们这次进入到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这几个项目来说的话，其实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大众基础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大众基础，其实一方面就是助推了他进入奥运会，但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叫反哺了我们这个项目，让他在这个大众参与面上会有一个更深更广的角度。那当然我觉得两位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啊，就是我们有更多的人去参与这个项目，他们能够收获到的这些好处从哪方面去体现呢？胡秘书长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说一说？ 可以。首先呢是这样，就是说攀岩呢，它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各个行业啊，包括比如说我们都有一个金字塔的概念。 啊， 运动实际上也有一个金字塔的概念，比如说跑步、游泳，可能这个是金字塔的底座，它非常的坚实了以后，才会把相关的这个运动人群往上向上挤压。所以攀岩这个运动呢，基本上应该是在塔尖上的这种运动，因为它对刚才说它的特点啊，它是一个抵抗地球引力的一个运动。 对，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没有特别确切的数据啊，但是有一些相关的数据体现出来，就是攀岩它的能耗，就是你单位时间的能耗比跑步可能是要是三倍以上。所以说呢，攀岩呢，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更多的人可以用来减脂。它的效率高，因为大家现在都是这个讲效率嘛， 对， 时间都很紧， 短时间内啊， 对，短时间内它可以迅速的让你的身体达到一定的状态之后， 更大的消耗， 对，所以实际攀岩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个呢，它是这样，因为攀岩的三个项目它有不同特点，如果你是想减脂的话，那你就要找一条难度适中，就是对你、对于你来说不是很难的项目，一条线路 不行， 对，我都爬不了不行，是你一个能够轻松完成的一条线路， 追求一些速度， 反复爬，对，你可以调速，可以变速，比如跑步也一样，你跑步永远是一个速度跑，它可能对你的 消耗就没有那么大， 对你的提升不是很大，你要变速跑， 对， 比如这个攀岩也是，它你要减脂的话，你找一条简单的线路，反复爬，变速爬，这样呢，对体能的消耗真的是非常非常快，减脂的效果也非常好。 是，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攀岩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大量的用到小肌肉群。小肌肉群呢是这样，就是说攀岩它是利用身体肌肉群可能是最多的项目之一。 对， 它没有一个单独用一块肌肉的。 对， 你基本都是全身在发力。 是， 所以说它用的很多是你平时日常的你的工作也好、锻炼也好用不到的小肌肉群。这些小肌肉群对你身体的线条塑造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你看，经常攀岩的人，就是他的那个肌肉线条非常的漂亮， 很匀称、 很匀称，但又不会很壮。 对 对，就是他有一个推重比嘛，比如讲发动机的推重比，就是这个攀岩的人讲究的是一个推重比，就是你的体重和你的力量是要协调，你的肌肉太大了，那可能你要带的负荷也大。 对 对，所以说你还要有耐力，因为他要比较均衡嘛。所以说呢，对于身体线条要求比较高的，比如尤其是女性，所以攀岩实际是很适合的。 对 所以说呢，这个减脂之后呢就是塑形。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有一点可能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它能起到对人的一种放松的作用。 放松 对，我指的放松是什么呢？是放松你的大脑。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玩攀岩的人比较多的是程序员。对，你的大脑如果长期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那你要需要另一种更专注的事情才能把你的大脑从你之前紧张的那个状态里调动出来。 对， 所以比如说现在的学生，他高度紧张的在学习算题、做作业、背一些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睡着觉他都在做题，这个大家可能高考过的人都有体验，睡着觉都把题解出来了， 关键就是被吓醒的 啊。对，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编程也是一样，你高度紧张的在程序里面，脑子你跑步的时候脑子可能还在走这个跑程序呢，但是你攀岩的时候，你只要稍微一溜号专注度不够， 就可能脱落。 哎， 所以说攀岩的时候你需要持久的高专注度，所以对你的大脑的放松，就是平时用脑人群的大脑放松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这应该是一个加引号的放松、啊、 对，加引号的放松是让它调用到其他的脑区，让你平时工作的脑区得到放松。 对， 所以说现在学生学习攀岩的这个关老师肯定有体会、 嗯、 现在学生学习攀岩的人很多，压力很大，中考的这个就是小升初的、 嗯、 这些孩子都在坚持还在学攀岩，就是他别的可能放掉，但是他会用这个去放松他的大脑、 嗯、 提升他的学习效率。所以放松实际上是一个、嗯、这个是尤其是对于用脑强度比较大和青少年儿童。 那要不然刚才说程序员的嘛， 对，程序员对对对对对。 关老师肯定也会有一些您感受到的啊这种好处、 嗯、对，刚才那个胡明长说了啊，说了关于他身体方面的一些他的特点嘛。我觉得攀岩它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运动啊、 嗯、 它首先它入门很简单，你想爬有很简单的线，因为难，它那个难度定级， 哎，对， 对你， 它有不同的颜色嘛， 不同的颜色，它那个级别呢，就是简单的可以简单到你拿脚能走上去，它是一个有阶段性的，这么难度由浅入深，甚至到极难，你只要你是一个愿意动，愿意动起来的人啊，就总有一个难度会适合你的， 嗯、 所以说它的普适性就特别强， 嗯， 但是你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以后呢，它能够带给你的不仅仅是岩壁上的东西。它有装备， 嗯， 攀岩它不单单是用手脚，甚至后期你需要用很多的锁啊、绳啊这些东西、 嗯。 那么呢，这对于人来说，就是这也是平时你接触不到的， 嗯， 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就好比说航海，对吧？好比去飞行、去跳伞，攀岩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这些东西是你平时摸不到、你接触不到的。但是当你真正你能够很容易的在岩壁上就能够使用它的时候，那种兴奋感可能比你攀爬那个难度的感觉更好。就很多人他不一定说我爬，因为毕竟线路它的难易是会受限的， 嗯 啊，因为我比如说我可能我爬不了像我们的运动员那样的水平，但是我完全可以玩他们所玩的东西，比如说用挂锁啊去爬那种先锋的路线啊，比如说我们去爬那个野外的那种山体的裂缝， 哦， 对，你需要学习大量的知识，而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呢，除去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锻炼以外，那么你可能会变成一个杂家， 对， 你可能对这个地质、对气候、对于材料 都会有一定的认识了解嘛， 因为攀岩这些东西你都得了解， 嗯， 比如说什么样的鞋子它是用什么样的橡胶， 嗯 啊，这个锁它的材质什么能轻一些啊，岩石是砂岩好还是玄武岩、 嗯、 岩石不一样，你的爬法都不一样， 对， 而且你会因为攀岩你会到世界各地去找这种可以玩的自然的场所， 嗯， 那么这种感受它不是说不一定是我要攀爬一个难度，而把攀岩它变成你的旅行的一部分， 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变成生活， 对 对，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后期它给你带来的这种衍生的东西特别的广泛， 嗯 啊，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从登山演化出来的， 嗯， 那么呢，这我们有很多人喜欢徒步，喜欢到户外去旅行哈。那么有些人他可能慢慢他也会走向比如登山， 嗯， 那么他也绕不开攀岩、攀冰， 嗯， 这些项目。那么呢，他绕不开这些项目，同时他也绕不开这些装备的使用。 对，就像关老师说到的嘛，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到的，不仅仅是说有一个更加强健的体魄，而且会让我们的这个知识储备量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有了提升，而且这种提升不是我们刻意要追求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不是在书本上才可以学到的，是我们走进大自然或者说通过这项运动去了解到的，去收获到的。可能这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也是一种很难得的、很难忘的一种感受。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尤其是以青年人为主，甚至可以说是青少年啊。刚才胡秘书长提到过，就是学生朋友们在缓解他们这个学习压力的时候参与的也是比较多的。那青少年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两位能不能也给出一些建议呢？胡秘书长先来吧。 首先青少年呢是这样，就是说青少年呢它分为这个幼儿和真正的青少年 啊。 幼儿呢他的这个生长发育啊，实际上在初期阶段有很多运动是不适合他的， 嗯， 像攀岩呢基本就是在，因为攀岩也是从欧美传进来的，在欧美呢很多学就是这个家里攀岩的人的家长，他孩子基本上没有年龄限制，很小就让孩， 哦， 因为您想我们是从什么进化来的， 对， 所以 猴子嘛本来就是四肢的这 种行动，对，实际上对攀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本能， 你直立行走的时间越短，你的攀爬的本能其实还没有忘掉。攀岩是你的自重，自重训练对孩子是没有问题的，多小都没有问题，因为你自己的重量你自己要去靠你的能力去抵抗你自己的重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更多的是拉伸运动，包括一些协调性的运动，对孩子的整体的发展发育，就是比较幼儿的期啊，比如说是这个五岁以下这些孩子，对他的整体发育是非常这个有利的。 嗯， 那对于青少年呢，那就是他整体的协调性，因为攀岩既需要你的协调性，又需要耐力，又需要爆发力。因为岩壁上您肯定也看到攀石项目，有的时候你要从这几个点一下飞到另外几个点，要在岩壁上飞出去。 对， 所以这种爆发力是要求非常强的。 嗯， 那耐力呢？那很高的岩壁要爬很长时间才能上去。 是， 对，爆发力、耐力、协调性、平衡能力，还有就是说它的柔韧性， 嗯， 包括它的柔韧性都需要。所以呢，对于青少年，就是说五岁以上的青少年，对他的这些方面是很有好处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对于青少年的精神层面的一个锻炼，精神层面呢和性格养成。因为攀岩这个呢，大家也都清楚，这个难度跨度非常大，所以你经常面对的是挫折和失败，所以这个对人的这种坚毅能这个韧劲儿的锻炼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对， 你就说让他坚强，他一定要从事儿里面学才能坚强。 嗯， 对。另外呢，就是一些应急判断，因为在岩壁上真的是会遇到，就是刚才您说的同一条，比如说这个攀岩线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你的身高是1米9，那我的身高是1米6，那你说我用你的方式你伸手就够到了，那我肯定不行啊，我要用我的方式， 对， 那我也能过。所以说你要有你的判断力和想象力，对孩子来说想象力对攀岩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能力。 对， 就是我们在最开始看到一些国外的攀石线路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想象力不够，就发现这条线你没有思路，看到之后完全怎么起步没有思路，看过别人爬，哦，原来还可以这样，你自己的身体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用。所以这个想象力实际上对孩子的想象力的培养也是很有帮助的。 嗯， 就是从他的身体发育到他的成长到他的思想和性格，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 嗯，关老师呢？ 我觉得攀岩对于青少年来说，嗯，我们从内因和外因吧，就是内因的话，就是他就是刚才那个胡秘长说的，其实攀岩是一种本能。我们在这个场馆里边，经常嘛，就是可以说绝大部分的这个客人哈，他都是这个小孩儿啊，小到4岁吧，因为再小的话，他有的因为身高限制是那个安全带的保护形成不了了。 嗯， 对。但是呢，也有家长也非常有意愿，比如说让他2岁的孩子也去试一试，其实是 可以试，比如胡秘书长嘛。 对。其实是完全可以试的。 对， 我们是从安全的角度，就是会给他一些限制嘛。 对， 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东西，你不管是从攀岩的技术角度来讲，还是从他的这个装备的使用哈，包括攀岩的这个场地的选择，就是后边衍生的东西。那么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爬的线越来越多，他对自己的要求可能随之也会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嗯， 那么他就会进入到攀岩的更宏大的这个领域里边， 嗯， 那么呢，他所需要掌握的知识也跟成人一样，他也需要去了解这个地质啊， 嗯， 气候啊，包括材料啊等等的。如果说成人刚刚接触以后，他可能接触这些东西，他可能是个杂家，但是孩子他可能将来就是个专家， 嗯， 因为他的这个相当于玩的这个时间经验就会比成人要长得多， 对， 而且呢，在他脑海里边沉积的这些知识呢，就不容易忘掉。 嗯，而且未来可能对于他比如说就业呀，或者说他的一种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终身兴趣爱好的培养啊，都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没错，现在不管是那个教就是咱们的教育口学校啊，还是一些包括这种医疗康复哈，都对攀岩都开始逐渐的产生一些兴趣了。 嗯， 所以说攀岩我觉得对青少年来说，嗯，可以说百利无一害吧。因为刚才也讲到， 嗯， 他对身体的这种损害几乎是没有的， 嗯， 因为它是抗自重的一种练习嘛。 对，就是青少年他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呢，就像刚才关老师提到的嘛，那他如果能够很好的去感受这项运动给他带来的这些影响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他终身的兴趣爱好，甚至有可能啊，也会成为他未来职业选择的一种方向。当然了，这个可能从青少年参与的角度来说的话，对于他们有无限的可能，以及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因为它可以带给我们的这种收获啊，是从我们的知识层面上， 身体这个健康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从青少年参与的这个角度来说啊，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啊、益处啊，应该说是涵盖面还是非常广的。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的普通的健身爱好者，那我们这个范围可能就会更广一些啊。大家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两位能不能也给我们提出一些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也说了啊，任何运动项目呢，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我们是积极鼓励大家去参与，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一下运动安全的问题，不要太过于盲目。一听说好，我们给大家去提倡都去参与攀岩了，或者说都去参与什么运动了，好，那这是你们说的呀，让我多去参与。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如果忽视了一些问题的话，啊，给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或者说一些遗憾的话，最后归结为说是认为这项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伤害，那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这项运动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大家有一个更加科学的态度去认识这项运动。那胡秘书长能不能先从您的这个角度啊，和我们大家去提一下，就是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呢？ 嗯，好的。攀岩这项运动，刚才您也提到，它首先本身它是一个很安全的运动， 嗯， 但是它是有一些前提的。 对， 首先前提是什么呢？你要正规的去学习，就是很认真的去学习，还有一个呢，要用正规的装备到正规的场所。正规的场所呢，比如说室内的、室外的这种人工的攀岩场馆， 嗯， 这些攀岩场馆呢是要有证照齐全的。因为这些证照呢，我们就是作为登协，因为我们也是体育局直属的嘛，所以每年体育局包括安监局，我们都会去对这些所有的场馆进行安全方面的检查，包括人员的资质，就是你说这个教练他相应的资质都是齐全的，所以这方面把这些都首先做到了，那你的基础安全是有保障的。 对， 因为他用的东西都是专业的装备，他是有非常非常详细的安全标准的，包括操作流程， 哎， 所以说一定要正规的场所、正规的人员、正规的去学习，才能保证自己和自己亲人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嗯， 对。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另一方面会有一些误解，就是这个攀岩是不是这项运动很贵啊？ 嗯， 但实际上呢，这个分两方面，第一，参与这项运动本身场馆的收费是很低的。北京的场馆也很多，大家一搜可能都搜到，就是你进去玩一天可能就花100多块钱，可能你要如果办卡才合几十块钱， 你想一想现在很多的儿童乐园进去都不止100块钱了。 对，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对， 另外呢就说那你这装备是不是很贵啊？但实际装备也不贵。 嗯， 装备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随便小孩子学什么你都要买很多装备。攀岩需要什么呢？攀岩最基础的，你如果说我就跟着这个专业的场馆和俱乐部去玩攀岩的话，你需要的就是两样东西， 嗯， 一双攀岩鞋，一个粉袋， 就够了， 就够了。因为所有的安全装备、保护器、绳索，其他的这些，这个攀岩场馆里专业俱乐部都是有的，而且安全性是他来保证的。 就这些我不需要， 你不需要买，对，你不需要买。这些专业的俱乐部呢，像关老师他们也会经常组织去野外的攀岩、攀冰，去国外的攀岩去旅行。那这种所有的专业装备、头盔、安全带都是他们的。那他们定期有专业的人员去检查这个安全性， 嗯， 那实际上你是不需要的。等你真正入门了以后呢，你最多还要买什么呢？买一条安全带，买一个头盔。 那是等到你再入的更深一点的时候， 进阶了， 对。 而且那个东西其实也不贵， 嗯， 大家一查，真正跟你玩其他运动，比如说你随便说你打羽毛球，那一个拍子，那一个拍子钱，这些东西可能都够了， 对， 稍微好一点的， 对。 所以实际上呢，它从这个装备到它的这个场馆的门槛都是很低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攀岩的难度，大家也会有很多不了解啊。实际刚才关老师已经讲过了，就是攀岩的难度可以从极简单到极难。 嗯， 就是极简单的真的是随便谁都能参与。所以实际上为什么说攀岩是一个从小玩到老的运动？比如说举我们还是近邻日本的例子，日本的岩馆，你白天去的时候，里面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在玩。 哦， 对，他们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玩。一直玩到年纪大，就攀岩这些运动呢，它不跟别人比，你要体验的是你自己的乐趣，你完成一条新的线路的乐趣，你征服了一个你始终做不好的动作，这种乐趣是你自己的，其实不用跟别人比。所以说实际上呢，这个国际上有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经常报道说继续玩，再玩攀岩啊，这种是很多的。 所以呢，攀岩是一个年龄跨度很大的，那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线路， 哎， 就 OK 了。那攀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个线路如果难度远远超过你的能力， 嗯， 你也根本没有可能上去，所以你想在这个线路上受伤也是不可能的。 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余而力不足，对，只能选自己合适的。其实呢，基本上就是说循序渐进，安全第一。我们认为对于所有人，这个攀岩运动都是一项可以尝试的一项非常好的运动。 对， 对。 那关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说。 哦，好，确实，任何运动都有风险。这种运动项目吧，它都分为什么呢？就是技巧和体能啊。 嗯， 因为你运动嘛，你得掌握技巧，然后你有体能储备，你才能去做这个运动。 对。 那攀岩呢，尤其是这两方面，它都需要的。而且呢，任何运动都是慢性的，没有这种你操之过急，你是做不了什么运动的。 嗯。 而且从体能和技巧来说呢，你技巧你可以很快掌握。你比如成人对吧，你学什么动作你可能几下就能学会了，但是呢你想把它想用的很熟练，用的很到位，那你就需要体能方面的储备。但体能它就是个很慢的一个时间。 嗯， 对于攀岩来说呢，我觉得对给大家一些提醒或者是 建议 吧。建议啊。那么呢，一个就是想玩这个运动呢，第一你想体验，那很快就能体验对吧，你穿上装备以后到这种对合法经营的场所，你就可以去体验。但是你想真正去了解这个运动呢，那你就需要沉下心来。怎么说呢，就是第一你要有一个身体准备啊，你不能操之过急。 嗯， 在运动之前呢要做好热身，热身尤其重要，因为攀岩是全身运动，而且是小肌群运动，尤其是我们手指这种平时你不参与发力的这个部位呢，你要去承载身体的重量的时候呢，你就极容易受伤。 哦， 而且它是多维嘛，多维的话你的髋膝你的肘你的肩都是要参与进来的，所以说呢它的热身是一个全面的热身。 对，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如果说热身不充分呢，受伤的例子还是有的。 对， 但是攀岩很安全，这句话并不矛盾。 对， 安全是建立在你对自己的身体的能力把控的前提下， 对， 它是安全的。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技巧类呢， 嗯， 攀岩的动作你可能会很快学会啊， 嗯， 但是呢装备的操作呢它又是进入到一个技巧另一环节里边 了，更高阶一点了啊。 到装备的操作这块呢，它跟安全就直接相关。 嗯， 就是我们攀岩的人一定要学会，就是一个是自保，一个就是护保。 嗯， 自保呢就是你爬的时候你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安全， 嗯， 你能够评估这个线路哪块有一些难点，你可能掉落，尤其像野外， 嗯， 你掉落以后会不会磕在一些石壁啊，或者是跟你身体有摩擦啊，这些你需要做一些 考量。 对，那室内岩馆呢，你比如暴石没有保护， 对， 那个直接往垫上摔，那么呢你得跟场馆的工作人员，首先你得去学。 嗯， 对，你比如你通过课程去学怎么去正确摔落，不是说你往下跳就安， 啊， 就安全的。 对， 不是说底下是海绵垫子你就不会崴脚的。 对， 这种东西如果说你大意的话呢，其实任何运动都是啊，你如果大意它就会给你一定的代价。 是的， 这个说的是自保啊。那么护保呢，就是你如何避免你的同伴受伤。 嗯， 那么这个就是像你做这种人工保护的时候，你的器械的操作这个技巧类你光学会还不行，你需要去熟练的掌握。 嗯， 所以说呢如果想攀岩的话呢，我就觉得你可以先从尝试开始，先看看自己要不要喜欢这个运动，要不要玩这运动，是不是喜欢这个运动。真正喜欢以后呢，通过正规的渠道，一个是接受正规的培训，这个是必要的。 嗯， 啊，而且是必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己要拓宽一下知识面。 对，刚才关老师从他的这个角度嘛，又给我们大家提到了，就是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两位和大家把这项运动呢，也做了一个更深入的介绍，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自己亲身的去尝试一下，去感受一下这项运动。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两位，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北京时间2004年8月25号凌晨3:00，

大家好，我是李峰。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比赛由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组成，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共产生三面金牌。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是冬奥会上唯一一个只设男子比赛的项目，也是从第一届冬奥会就设立的元老级项目。2022年，让我们一起在空中滑翔和雪地。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4度，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1度，湿度较大，体感以闷热为主，尤其中午过后闷热感很强，紫外线照射强度也很强，请您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另外，双休日雨水还会频繁的亮相，周日雨量会明显一些，请随身携带雨具，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活动。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转多云，南风2-3级，气温在31度到29度。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31度到24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是3，体感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指数是1，体感较为舒适。另外，今天的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照射强度强，外出的话一定要采取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祝您周末好心情。